第92集，目标是我们。平时龚应贤都是一个冷静甚至是过分冷静的人，可只要牵扯到当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惨案，控制情绪就变得很艰难。人一怕龚应贤又被陈佩激怒，及时插话道： 你又不是纵火犯，你也不上炽天使，你只接触过鸿雁，当然是鸿雁告诉你的，所以这句话是废话，我们早就猜到了。 依然没有价值。 错，还真不是他告诉我的，我不说你们永远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。 陈佩，你似乎没有搞清楚状况，现在不是我们求着你说，而是你求着我们说。你不想死，就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立功，我们的调查结果会对判决产生很大的影响。 陈佩没说话。 你现在其实没有选择，如果你不说几乎肯定是死刑，你说了才有可能活下来。既然你已经知道自己横竖是死，还不想办法自救，还对我们有敌对情绪。 秋妍摇了摇头，轻叹一声，态度突然柔软了几分。 陈佩，你的敌人是我们吗？对，是我们抓的你，但我们也只是工作而已，我们之间是无冤无仇的。你再仔细想一想，你的敌人是我们吗？法律不会帮你，鸿雁只想杀你灭口，现在只有我们才真的有可能帮你。 仁义在心里叫了一声好。他听过几次审讯，发现秋妍的审讯水平比龚应贤高出很多。龚应贤很聪明，擅长抓逻辑漏洞，擅长用超强的判断力和实打实的证据击垮嫌疑人，但他不善交际，连普通人他都交际不好，何况是罪犯。他跟嫌疑人之间永远是对抗的，这种对抗情绪有时候会让嫌疑人害怕开口，至少会增加获取有用信息的难度。但秋妍却是会软硬兼施的，他可以施压也可以怀柔，必要的时候还会利用自己的女性身份放松对方的警戒。他显然更知道怎么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价值。果然，陈佩的眼神有了一丝松动。 如果你把你知道的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们，对你的减刑非常有帮助。 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在忽悠我？你这个模样，忽悠男人很有一手吧。 龚应贤显出怒容，刚要张嘴就被秋妍抬手制止。他勾唇一笑， 你现在也只能选择相信我们，相信我们还有希望，否则就什么都没有了。 陈佩的面部肌肉有些僵硬，眼神飘忽不定。 来吧，把整件事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，争取立功。 我想抽烟。 秋妍从怀里掏出一包烟，捻着一根塞进了陈佩嘴里，并帮他点上了火。陈佩陶醉地吸了一口烟，整个人放松地瘫靠在椅子里。三人静静地看着他。 我当年坐牢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狱友，你们不用费心去查，这个人在监狱里中风了，没了。 名字？ 刘大勇，是个油耗子，砍了货车司机进去的。我们一个监室，关系不错。以前吹牛的时候，他跟我说过一件事儿：早年他跟他兄弟专门在高速公路加油站，从那些跑长途的大货车油箱里偷油。 他一般在什么范围内作案？ 周边城市吧，他们专挑那种偏僻的、人少的加油站。有一天，他们正潜伏在加油站，等着开夜路的司机来这里休息。大概三四点钟，有一辆车过来加油，是个黑色的轿车，是那个年代看着挺贵的车。 还记得是什么车？ 什么牌照吗？ 他不认车，也没留一牌照。反正大半夜的，极少会有高级轿车去那种偏僻的地方加油。那人加完油就把车开走了，这都正常。 众人凝神听着，感觉接下来就是重点了。 但是过了一会儿，那辆车居然又回来了，然后又加了一次油。 间隔多长时间？ 大约也就半小时吧。半小时的时间，不可能油跑没了吧？但那个人就是回来加油了。加完油，把车开到一边上了个厕所，然后往垃圾桶里扔了个大盒子，才开走。 听到这里，几人还是一头雾水。 那个年代大家都很穷，刘大勇觉得那个人是有钱人，就想看看他扔了什么，就去翻垃圾桶，翻出来一个糕点盒子，结果打开一看，盒子里面是食品包装袋、饮料罐、票据、地图、废纸之类的杂物，其实都是垃圾，但这些垃圾全都整整齐齐地摆在盒子里，就像摆礼物一样。几张废纸上有一些红色油漆笔的画，画也很奇怪，几乎都是规则的形状，圆的、方的、三角的，稍微复杂的图案也是规则对称的，还有一些线条，线条一样是规则的，直线就笔直笔直的，波浪线就每一个上下起伏的弧度和间距几乎都一样，而其中一张纸画了一个完全对称的鸟的面具。 龚应贤的呼吸开始变得沉重。 刘大勇觉得这些没什么用，当时就给扔了。那个人虽然挺奇怪的，但他也没怎么放在心上。结果第二天，你们家就上新闻了。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？ 别急啊，听我说完。你们家离刘大勇当时住的地方不远，很多人听说之后都去看热闹。现场已经封锁了，但陆续在往外清理东西，其中有一个塑料桶，就是那种最普遍的白塑料桶，各种容量都有，刘大勇偷油的时候也用。塑料桶已经烧得只剩一小半了，桶上面有一条红色油漆笔画的波浪形刻度线，跟那张废纸上的波浪线一模一样。 那他为什么不报案？ 报案？怎么报案？说警察同志，我三更半夜去偷油的时候发现一个人不大对劲儿。刘大勇是当吹牛放屁说的，即便他觉得有问题，他干嘛自找麻烦呀？关他什么事儿？ 然后呢？ 哎呀，监狱里吹大牛的到处都是，比这玄乎的多了，我也就当一故事听听，听完就忘了。后来我出来了，四处找活干，不知道怎么的，那个鸿雁就联系上我了，后来的事儿你们都知道了。 你仍然没说你是怎么知道我的，又为什么说出鸟面具。 我放完209的火，知道出大事了，我觉着鸿雁就给我那几万块钱亏了，他说过事后会跟我买录像，我就等着他联系我，他果然联系我了，我跟他要20万，他说可以，但要我再干一件事，他给我40万。 目标是我们。 陈佩点点头，看着龚应贤。 他还说，要是我能直播，收入更高。他给了我一份你们的资料，我才知道你姓龚，你就是当年那家人的小孩。我一下子就想起来刘大勇告诉我的事儿。 任毅只觉得头皮发麻，原来那个时候鸿雁已经想要对付他们，只是没找到合适的人选。 然后呢？你是怎么知道那个人是他们组织里的？ 我问了，我看完资料直接问他，哎，当年这户人家着火也是你们干的。 他怎么回答？ 他说，你不需要知道这个问题，这不更可以了。 龚应贤低下了头，极力压抑着胸中的戾气。 后来你们搜捕的越来越紧，我他妈只想跑。我跟鸿雁要钱，并且威胁他， 我知道当年的案子是谁干的，我装模作样的提了几个点，比如黑色轿车带刻度线的油漆桶，还有鸟的面具。说到鸟面具的时候，他就有反应了，说要跟我面谈。 所以你实际上只知道刘大勇说的那些。 对，看来鸟面具是挺重要的，所以你抓我的时候我用这个炸你。